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37面，537面倒数第四行，从如此三世看起啊，如此三世名为净业，就是前面所说的观经的三福啊，观经三福名为净业。佛告维提希，如今知否，此三种业乃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净业真因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佛告诉维提希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家，维提希夫人作为我们的代表啊，那我们今天知不知道这三种业第一种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就是善业。这第一种。第二种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种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。这三种业，那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这就讲三世。三世里面一定会包括到十方，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净业真因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菩萨要成佛，必须要修这三种业，啊，三种净业，或者是修这三种福。啊，如果不修这个三种净业真因，他就不能成佛。这是说明观经上说的这个三种净业，它的功德了，包含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，任何修一个法门都要以这个为基础，以这三种为最高指导原则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三条这一句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的落实啊！所有法门修什么，就修这三条啊，只是方法不一样，门径不相同， 全都是修的三种敬业，或者是三种福啊。啊，那我们对这三桩事情要是看清了、疏忽了，我们这一生修学不能成就，不能怪佛菩萨，也不能怪经典，怪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。啊，读这段经文呢，没有能够欺辱。啊，正是开经偈上所说的，我们是反过来，不解如来真实义。这一句里面，十句是自利，最后一句是利他，唯有自利才能够利他。啊，自己没有成就，怎么能帮助别人？啊，当我们看到佛说善事诸佛敬业正因，啊，能不警惕吗？能不觉悟吗？啊，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，念佛法门在大乘佛法它是什么地位。我想诸位都能体会啊，在一切法门里面，那是最高的地位，最殊胜的地位，无与伦比的地位啊，遇到这个法门能够理解，能真发心修行，那是无量无边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啊，下面又说三种众生当得往生，显示出净宗法门的广大不可思议。啊，专修能往生，能成就，不是专修也能成就。啊，这才真正能够显示出法门殊胜。又曰，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。啊，何等为三呢？哪三种呢？第一个，慈心不杀，居住戒行。你看，这就把佛门全包括进了。啊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都要持戒。只要慈心不杀，居住戒行的人，就能将他修行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他就能往生。那他没说法菩提心啊，哎，真正相信净土法门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，真想往生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欧耶大师说的，啊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慈心不杀，这是净业三福第一福里面的第三句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自然就体会到，没有慈悲心，轻易伤害众生的人不能往生。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。 由此呢，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人个个都是慈悲，没有一个是没有慈悲心的人。那我们修慈悲心，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就知道这是特别重要的一桩大事啊！啊，这跟极乐世界相应呢，啊，极乐世界的风俗习惯相应啊，不能不重视，不能不认真的学习啊。慈是娱乐啊，慈心跟悲心都是爱心啊。慈里面娱乐成分多，悲里面怜悯众生苦的意思多啊。慈心时时刻刻念着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慈心。这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你看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，不是专修建筑的。你看跟前面三辈往生最后的一段，慈州大师判作一心三辈也。啊，一心三辈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，助大乘者，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就是助大乘者。啊，喜欢大乘吗？常常读诵大乘经典吗？啊，这第二种的。啊，这个里面意思比前面还广啊。啊，比三辈往生最后一个一辈意思还广，但是它文字少。你看，三者修行六年，回向发愿，愿生彼国。啊，举此功德，一日乃至七日，即得往生。你看这么方便。啊，六念是什么呢？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啊，这佛法僧三宝嘛，念戒、念师、念天。啊，施是布施，也就是放下。啊，念天，这个天是讲诸天，对诸天的礼敬呐。诸天是人间居住德行福报的人啊，天人呐。啊，为什么念他？因为诸天三福里头头一条他做到了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诸天是修上品十善升天的。啊，值得尊敬啊。啊，他具足了大乘的根基。如果遇到圣缘啊，殊胜的缘分，他一定会修学大乘。那这修行六年，啊，下面这五句是这一段的总结。啊，也就是说， 第一种、第二种、第三种啊，这三种人回向发愿，愿生彼国，居此功德了一日乃至七日，即得往生啊。这一句是取舍前面三种人啊，他都有功德。第一种死心不杀，居住戒心的功德；第二种读诵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的功德；第三种修行六念的功德。啊，可见得这三种人他是真修，他不是说说而已，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做到了。心有六念，身肯定就有六行，表现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。这人是什么？善人。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条件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心怀六念的这上善之人呐、啊，他念三宝啊，恭敬三宝。啊，念界念师念天呢、啊、这个人心地心性都善良。啊，能将这个功德回向发愿。啊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回向求生清净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，愿生彼国。他真有功德能回向，我们一般回向拿什么回向？实在讲，大多数的那个回向都不是真的，嘴皮上的回向，为什么没做到啊？经是念了，念了没做到啊？念了又不懂啊？你比如说净业三福，你天天念，念了回向，行不行呢？不行，你还是没孝顺父母，还是不尊重老师。啊，对于小动物没慈悲心，啊，十善业没做到，天天念它没用处，啊，一天念一万遍也不行，为什么？没有功德，啊，人家念了是真干，啊，全都落实了，要多久呢？这个都是讲在临命终时啊，一日乃至七日啊，即得往生啊，在临命终时啊，一天七天都可以往生。观经所示啊，观无量寿经为我们所开示的，与本品内容啊都相吻合啊，跟这个无量寿经的内容这一品所说的啊，相同的地方很多。我们现在看经文，经文第一段。 往生正印啊，这一段是文持本经啊。佛赐阿难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此经典，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彼刹。啊，日夜不间断的。我修这法门为什么？就是求生极乐世界，发菩提心。持住境界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悉施于此，令得安乐。意念西方阿弥陀佛，即彼国土，世人命中如佛色相，种种庄严生宝刹中，俗德文法永不退转。这是往生正因三类差别里面的第一类啊，往生正因又问啊，又面对这一段经文，那本品之手段啊，往生正因的第一大段名第一类正因，发心念佛，兼受戒受持经戒，自他而立。这段经文全自宋义啊，宋义的是佛书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啊，这《无量寿庄严经》，这是这个经题啊，就是宋义的经题。第一类的正因，一共有六句啊。也就是六段啊，六个小段。第一段呢，受持本经啊，无量寿经。第二呢，是求生净土。第三呢，是发菩提心。第四是严持住戒。第五饶益有情。第六啊，忆佛念佛。念老向下了为我们讲解啊，第一观经曰，读诵大乘啊，今夜三福，第三呢，发菩提心，读诵大乘啊，观经阅论曰，阅论是注解，不度大乘，则不明佛性。啊，佛是什么样的心？佛是什么样的愿望？啊，都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啊，佛是谁呢？世尊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常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世尊为我们说的《大乘经》，就是说我们自己本来是佛啊， 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叫真如不守自性。自性是觉，不守自性就迷了。因为迷了，所以才造业，才感受现在的报应。全都是自作自受。所以大乘经不能不读。读大乘经，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。大乘经典对我们有这样的好处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不读大乘则不明佛心。不明佛心则不切佛智。不切佛智，众生彼国不得见佛。大乘经典重要啊。那我们要不要读大乘呢？要。读哪些大乘经典？这一部就够了。不要太多，这一部把所有大乘的精华全包含在其中。不要去浪费时间，浪费精神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这就对了。经不能不读。开始读，读不下去了。读不下去要勉强。还有个方法，如果有缘，你听讲。为什么读不下去呢？读了枯燥无味。虽然天天念呢，不明其意。所以没有法喜。如果你念的字字句句都懂得，会那趣味无穷啊。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你能把真教里头这些义理搞明白了，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。确确实实它带给我们幸福、快乐、美满。这个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富贵贫贱毫不相关。任何人学习他都能得到。这是真的。要知道一个人贫贱富贵，那是过去生中所修的。它不是心的，你觉悟了，你明白了，这是心的。修德跟心德相应，你才真的明了了。首先明了的是自己啊。你会很快乐，会很安慰。为什么？完全 彻底明了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是做了些什么。起心动念是净是染是善是恶，感的今天现前的果报，你富贵你会安于富贵，贫贱你会安于贫贱，安于之后说把它一笔勾销，我从今之后啊，我要修成佛之道，富贵可以成佛，贫贱一样也可以成佛。好像啊，贫贱人成佛比富贵还容易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富贵啊，难分难舍，不容易放下。贫贱的人什么都没有，很容易放下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。你看，这个在是三千年前。他为我们所实现的。他是王子出身，不出家的时候做国王，他把国王舍弃了，不要了。出家做一个苦行僧，过这样的生活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三衣一钵，这人好好容易成就啊，他才表现这个样子啊。真的放得下了，我们学佛这一点不能不细心去体会。他为什么做这种事情？他的事情肯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，是有帮助的。觉悟的人来生再不干六道轮回了，来生还考六道轮回，你还是迷而不觉。真正觉悟的人不干这傻事了。必定要在这一生圆满功德。那大乘经对我们的好处就太多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现前得到的利益是什么？法华经上说的，佛知佛见，你跟诸佛如来有同样的智慧，有同样的见解，如果不明佛心，不求佛智，实在讲他不能往生。这是众生彼国，纵然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也见不到阿弥陀佛。第一句是告诉我们，一定要读经，一定要听教，有缘分要听教，没有缘分读经。黄念老的注解注得好，在这上用功 啊，一生就一部经，确定正确。经经受云，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。啊，此经即此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。啊，念老在此地说了，此经乃净土第一经，也就是中本华严啊。啊，又此经乃世尊独留于将来经道灭尽之际注释百岁，为末后众生留作经记者也。啊，这部无量寿经，佛在这个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将来佛法在这个世界灭尽了，这一天什么时候呢？还有九千年。释迦牟尼佛的法印一万二千年，啊，我们以中国古人的说法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二十四年，佛灭度的时候在周穆王，啊，根据中国的记载来算的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。啊，一万二千年的法运，三千年过去了，这底下有九千年，那我们这九千年当中才过38年，啊，我们是末法，是一千年算是一个阶段嘛，那我们是第二个阶段，啊，第二阶段刚刚开始，啊，才过38年。最后佛法确实会在这个世间消失，啊，消失也是逐渐逐渐的消失。为什么会消失？没人学了，没人学了就消失了，啊，有人继续学他就不会消失，啊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看现前的现象，啊，大家都偏重在净土，修净土的人最多，为什么？净土容易，经典少，啊，总体来说呢，也不过是五经一论，总共就六门东西。啊，现在的人越来越怕麻烦了，越来也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，又何况我们今天的基础？实实在在说，跟古人相比差得太多了。啊，那唯有是最简单最容易的，我们真能够得到一点利益。啊，四徒三杯九品往生，像我们这些凡夫，观经上讲啊，这三类我们是最后的一类啊。上辈往生的大凡夫，中辈往生的小凡夫，下辈往生的 就是凡身同居说的无我凡夫，是都造了恶业嘛。啊，学佛以后没造了，学佛之前都造了。啊，有意无意都造了恶业，叫恶凡夫啊。啊，能待业往生。啊，三杯九品都能够待业往复往生。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别轻看了待业凡夫，就卧凡夫。如果预言殊胜呢，说不定上上品往生。啊，他遇到好的善知识，真正跟他有缘，这佛不度无缘之众。啊，真正跟他有缘。什么叫真正有缘呢？他真相信他，真听他的话。啊，别人跟他讲劝他不听。啊，那个人来劝他他听。这叫有缘啊。啊，没有缘，佛菩萨跟他讲他都不听。啊，他都怀疑。啊，听了之后呢，他真肯放下，真干。啊，这个里头缘就有钝有见，啊，根利的，这一闻千悟啊，他就能放下。啊，根稍微钝一点呢，慢慢放下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循序渐进。啊，每一年都有进步，这个进步就放下多一点，啊，到彻底放下的时候，他真开悟了，放下不在事，在心，啊，心里面确实不执着了，这是真实智慧呀。事上放下是福报，啊，心上放下是智慧。心上放下管用，能往生。事上放下，心不能放下，不能往生。人天福报，这个道理，我们修净土的同学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你比如我拥有的财富，啊，我有很多财富，我心里确实放下。啊，不再以为这个财富是我的，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不放在心上了，这是智慧，这他能往生，不障碍他往生。啊，事实上呢，那这个财富的时候怎么个用法嘛？也是缘分嘛。哎，有缘多做好事，没有缘，没有缘就算了。不爱往生啊！如果心里放不下，事上虽然放下了啊啊，做多少慈善事业，捐了多少钱放下了，心里头并没有放下，他不能往生啊！他得的福报是人天福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。啊，心里老是牵挂，你看我做了多少好事啊！啊，我帮助了多少苦难人啊，救了多少众生呢？着相嘛，啊，这个着相没离开名闻利养， 啊，纵然把钱财都舍尽了，福报在人天呢。啊，那福报大了，人间没有，他就到天上去了，天人福报大。这些事，如果佛不在大乘经上给我们讲透彻，我们怎么会晓得？啊，那么这一部经肯定一直到末法，法灭尽了，它还留在世间一百年。他最后灭，这个经灭了之后，还有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住在世间还住一百年。那个时候不要听经，你闻到这句佛号能信啊，真正能相信，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统统都能去，都能得生啊。这个法门的广大，功德的无量，确实没有能够相比的。我们很幸运的，在这个时候就遇到了。啊，遇到了肯定的神。啊，所以这部经这个名号为末后众生，就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众生留作经记。这个经是水啊，好像是河小河，记呢这是船啊，帮助你渡过这个河水啊，用这个水来比喻六道轮回啊，此岸是六道啊，彼岸是极乐世界啊，这一部经可以帮助你，这一句名号可以帮助你啊，度过生死苦海啊，达到涅槃的彼岸。又此经以坚持无量寿经汉吴魏唐宋五种的云译本，以及王龙书的回集本，彭继清的戒教本，魏默生的回集本啊，回集本，连这个本子无量寿经有九种不同版本啊，这个地方诸位能看到，你看汉吴魏唐宋五种啊，王氏是王龙书的啊，彭氏是彭继清的，魏氏是魏默生的，就是魏源的，九种本子啊，这个是夏老师的本子啊，夏天就得回去本，九种本子，无论哪一种本子都可以，这但能受持均是真因呐、啊！啊，九种本子多好啊！但此会本呢，独称善本，故持经功德弥深也，弥是更加啊，你。持这个本子的功德是更加殊胜啊！为什么？这个本子汇集的最完美啊！上面所说的这八种本子，在我对于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这个本子是最完备的 啊，最圆满的本质可以说是即前面原本戒慧本质大成。啊，其他本子里面都还有漏失的，这个本子没有。啊，所有经本里面所说的，全都融汇在这个本子里头。这个本子难得了。啊，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普通人做不出来。王龙书没做出来，魏默生也没做出来，在他手上用了10年的时间，不容易。啊，3年汇集成果，有7年每年修订，啊，修改补充。啊，10年汇成这个本子。啊，最初的汇集37篇，我们印了1000本，作为纪念，把这个校正的本子跟原本一对照，你就知道。啊，莲公大师的用心真的是良苦啊！啊，这个本子对往后9000年众生来说，莫大的贡献啊！啊，黄念老注解里面引用了190多种的经论著述，我们读这一部经，等于说是把经中历代祖师重要的开始全都读到了。啊，莲老是集经的大臣，黄念老是集古今祖师注解的大臣，真难得了。啊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们的原书生啊，全都被我们遇到了。这下面说，昼夜相续，民勇猛见精进，无有间断。啊，这经文里面受持受持接受了。啊，持是保持，决定不能够失掉，一天都不能失掉，每一天都诵， 时时刻刻在生活当中，在待人接物之处啊，把它做出来，这叫持。啊，佛门里面持就是习的意思。儒家讲学而时习之，受是学，持是习，学以致用啊，我把它用上了。读诵念念不忘啊，啊，书写，这个书写是利益众生，因为在从前没有印刷书，经本要抄写啊，你能够多抄一部经流通在世间，功德都不可思议啊。现在印刷书发达，不必去书写了啊，我们读诵就好，供养啊，一切供养中啊，法供养为最呀。啊，今天我们以法宝供养人，啊，应该把法宝印成了精品，啊，印得最好。为什么？让别人拿到手上，绝对不会丢掉。纵然他不看，他看到这么好的状况，他会很尊重去收藏。收藏好啊，留给将来有缘的人遇到了，他就有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很好啊。啊，昼夜相续，这是勇猛精进，无有间断。啊，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净念相继。啊，读这部经也是净念相继，念阿弥陀佛也是净念相继。啊，想阿弥陀佛。一佛念佛嘛，啊，怎么个想法呢？想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义理，就是想阿弥陀佛。你看，想他的发愿，想他五戒修行的功德，想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想十方众生呢遇到这个缘分。啊，大家都认真在修行，求生净土。这个念头好啊，这是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第二，求生彼刹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求生？啊，真的说了。用手持读诵书写，今天书写就印经啊，供养依教修行，这种种功德回向净土啊。三，发菩提心，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乃本经之宗，三辈往生之正轨，故重建于本品啊。法菩提前面讲得很清楚，这三辈往生，法菩提心一向专念啊。我们记住善导大师啊，不是善导，欧耶大师啊，他老人家的教训啊，这是印光大师非常赞叹。啊，他给我们解释 发菩提心，就是真心真愿往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真心没有疑惑，真愿没有夹杂。啊，我这一生就一个愿望，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除这一念之外，别无二念。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，决定的生净土啊。啊，这是发心。第四呢，持住境界，坚守不犯，此即观经之居住戒心，或者是居住中戒不犯为一。经一三佛里讲，一改无戒则通漏气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漏气是气，是器皿，譬如我们这个茶杯，这是个器皿，它能盛茶水，如果它破了，有了洞了，水放进去漏掉了，这个戒破戒就等于这个破损，装东西它就漏掉漏失了。持住境界，坚守不犯重要啊。境界从哪里做起？舍善，三归五戒。这是最低的，必须要守持的。怎么个修法呢？确确实实落实在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。《感应篇》跟《弟子规》。不能不多读啊，那是戒啊，读了之后要真做到啊。同学们在一起修行，要互相勉励啊，不要有任何忌讳啊，看到别人错了要说啊，要劝告啊，这个才叫同参道友啊，一众考众。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，没有人告诉我们的过失，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肯告诉我们过失的人，一定要感恩的。帮助我改过自新，帮助我往生净土。帮助我提高品位，不管他是善意、恶意、有意、无意，能够批评我、能够说我过错的人，都是大根人。 啊，我们看见别人有过失，一定要劝告。啊，劝告，我们要知道关机。啊，有些人很爱面子，啊，当着别人面的时候，你说他的过失，他虽然知道，他很怨恨你，他很难接受。啊，所以归过劝善了，啊，要在没有人在旁边，这个时候可以说。有人在旁边不熟啊，这是礼节啊，不在任何人面前批评人，他自己一个人在旁边没有人，这个时候要说啊，真正能够接受啊，大庭广众之下的时候指责他，他都能够接受，这个人决定成就啊，这种人有不多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他真的能够改过自新，而且真的能感恩戴德啊，老师教学也不例外啊。早年我们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教学，我们跟他十年啊，他老人家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就很清楚，做出榜样给我。啊，他办进修班，传授讲经的方法，班上同学20多个人，哎，有那么2-3个，老师对他特别客气。啊，他们有过失，老师从来不提。啊，都很客气，很恭敬。啊，可是也有几个。啊。至少应该有5-6个。老师对这些人有打有骂，当着大众批评，一点客气都没有。啊，为什么用不同的态度对学生？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对这个事情怀疑啊，啊，老师看出来了，有一天把我叫到房间，问我是不是对这个有疑惑，是的。老师就说了，对这个学生严厉的人，他肯学，打他骂他，他感恩，他不会怀恨，啊，那要不教他，对不起他。那几个对他特别好的，那个不能教啊！你稍微提他一点，他脸马上红了，他不能接受啊！我们才明了了啊！不能接受的老师，我们的想法，老师把他当作旁听生，不算是正式学生，旁听生就很客气，很优待。啊，这是我们学到了啊，真正能接受就真的要教他啊，不能接受的只有在讲经上提起来，哎，他听懂了很好，听不懂就算了啊，这是个人语言不同啊。 啊，经上讲不犯威仪，这一句话也重要。这句话实在就是说，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。啊，人家看说你是学佛的人啊，学佛的人每个人都有好样子啊，言谈举止都有礼貌，社会大众尊敬你，尊敬你就尊重佛法这是报佛恩啊，这是帮助正法久住啊，我们这个样子做不好了，让人家批评，你看学佛的人是这样这样的啊，这是让别人看到说报佛报法，那我们就对不起佛菩萨了，我们给佛门带来的是羞辱啊，不是带来光彩啊。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要佛法兴，我们要把戒律做出来。啊，佛法才会兴旺。啊，做不出来，佛法不会兴旺的。古人说得好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啊，一定要认真去做。第五，饶益有情啊，这就是利他。饶是丰饶，益是利益。换一句话说，要给众生带来最好的利益啊，最丰富的利益，最圆满的利益啊，这佛菩萨的心。那我们看下面注解，丰饶利有情是菩萨利他心，如普贤行愿品曰，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祝福，若与众生尊重尘思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，是故敬业行人应于众生广行饶益。所作善根悉施于之，指自作之一切功德与善根，悉皆施于一切众生，令彼离苦得乐。这是什么心啊？佛心、菩萨心。菩萨的心只有付出，没有要求回报的。为什么？只有如来跟法身菩萨知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因为是一体，所以就不求回报了，没有回报的念头啊。啊，要帮助他，要感化他，希望他能够觉悟，希望他能回头。我们要做出一个回头的榜样，觉悟的榜样。啊，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众生迷了，真的迷了，迷得太过分了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全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啊？给诸位说，是三途地狱的念头。啊，三途里面地狱众生的念头。啊，还不是恶鬼出生的。多可怕了。啊，为了自私自利。他能做出无逆事物啊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错了，错到底了。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，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。啊，学习佛菩萨，一切都是为众生。我们修行成佛还是为众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只有成佛才能够真正帮助众生。啊，那么成佛的方法现在我们知道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。啊，所以你一切忧虑恐怖都没有了。随时可以去啊。样样放得下了啊！学佛必须要记住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。人心本善，这《三字经》上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啊，圣人自行化他，无非是帮助一切众生回归本善。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也无非只是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性，本来是佛。一个道理啊，那怎么修呢？普贤菩萨誓愿是菩萨行，六波罗蜜是菩萨行啊，我们讲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这是世间善法。人天的善法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不是真实利益啊，那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啊，这是不得已啊，作为最初方便啊，真正进入到菩萨行是六波罗蜜啊。第一个要放下，布施就是放下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再不贪着了啊。第二个持戒，持戒就是做好榜样啊，给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 啊，《弟子规》是持戒，《感应篇》是持戒，啊，《三规五戒》是持戒。啊，持戒就是忏悔啊。持戒就是消业障啊。啊，持戒之后能忍辱。不持戒不能忍辱啊。持戒人能忍啊。能忍才能精进。才能得定，才能开慧。那菩萨都这么修成。再向上一找，我们现在要修净土。啊，净土是一乘法。在菩萨之上。啊，一乘法是一生成佛之法。啊，菩萨修一乘法成佛，一乘法要修普贤行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第二品得尊普贤。嗯，到西方去极乐世界修什么？修普贤行。六波罗蜜成就普贤行。啊，普贤行十愿，每一愿里面都是六波罗蜜。每一愿里面都有圆满的弟子规，圆满的感应篇。啊，圆满的十善业道。啊，头一个修礼敬啊，一切恭敬。啊，恭敬的对象是什么？一定要清楚。恭敬的对象是信德，是自信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只有自信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只有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真实要以礼敬来实现。啊，你看世间法也一样。啊，在中国的礼记第一句话，去离第一句话，去离月无不敬。啊，就是佛经上说的一切恭敬，一心顶礼，这恭敬到极处啊。对人，对事，对物，对花草树木，对山河大地，一切恭敬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不论这个人是善人是恶人，他的自信是一个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善恶呢？善恶是习性，不是本性，本性没有善恶。啊，一切恭敬是恭敬本性，恭敬心德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对他的恭敬，慢慢让他觉悟，啊，帮助他也能够回归自信，这是自信化他。 啊，所以离境诸佛是平等法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众生是广义的啊，广义怎么讲法呢？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，人是众生，动物是众生，植物也是众生，山河大地也是众生，自然现象也是众生，你看天上一块云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，天上起了风了，那个风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所以广义众生就不义，所以全包括了，通通要理解啊，要用平等心恭敬心对待啊，啊，这叫礼敬诸佛，没有一样不是祝福，树木花草是祝福，山河大地是祝福啊，一滴水是祝福，一粒尘沙是祝福啊，你以恭敬心对待他，他以恭敬回报你，怎么会有灾难啊？那今天灾难怎么来的？我们以不善的心对待他，他以不善的心回报啊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啊，灾难的起因全是自私的心、染污的心、不善的心所造作的结果啊，叫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大乘佛法里面才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所以科学物理不能解决问题啊，现在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发展成就相当可观啊，他发现了问题，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啊，他发现的问题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大有功德啊，佛在经典上虽然讲了三千年啊，经典留在世间就三千年了，告诉我们物质是从受想行识变现出来的，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会讲，阿德们会讲，相不相信？半信半疑，讲的人半信半疑，听的人怎么会相信啊，今天科学家追踪这个问题啊，物质究竟是什么啊，他真的把这个原因呢找到了，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，跟佛法讲的一样啊，念头变现出来的啊，意念是物质的本质 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报告，一下就明白了，所以怀疑都没有了，啊，真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！啊，佛讲的这么一个大问题的时候，被科学证明了啊，于是。我们真的心安理得，把所有东西统统放下了，物质下的啊，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。受想行识都没有啊！啊，心经我们天天念，观自在菩萨行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叫你彻底放下。那五蕴是什么呢？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精神，物质精神统统要放下了。假的不是真的呀！啊，真的是什么？啊，佛说了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那是真的。啊，智慧是真的。德能是真的，相好是真的，啊，真的在哪里呢？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啊，念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即是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得了。十八土下下平往生，何以能够证得十宝庄严土？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啊，四十八愿里的讲过，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，到了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就是住在十宝庄严土的法身大士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才肯定啊。下下品往生呢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他见到什么庄严土了？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十宝图里面发生菩萨没两样。这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事情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我们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啊！如果你怀疑，那你错了，你往生去不了了啊！没有怀疑，真相信 我们真愿意去，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，只要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就具备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如同诸佛如来一样的智慧德相。啊，普贤菩萨的礼敬，学了之后就要修啊，就要真的落实啊。啊，把我们毛病习气改过来啊，称赞如来。啊，礼敬跟称赞有差别了。礼敬诸佛没有分别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可是称赞呢有分别了啊，称赞如来，如来是从心上讲的，诸佛是从相上讲的啊，众生造作罪业不称赞他啊，他的思想言行与大乘相应，要称赞他啊，与三途六道相应可以不称赞，特别是对三途那造罪业啊，造罪业怎么可以称赞啊，所以称赞里头有差别啊，与性德相应的称赞，不相应的不称赞，好事也不称赞啊。第三个供养，供养不分啊，跟礼敬诸佛一样啊，供养是布施啊，啊，恶人有了困难了啊，没饭吃了要布施他，没有衣穿了要布施他啊，不能说他是恶人可以不管他，这不可以，这没有慈悲心啊，所以供养是平等的啊。菩萨行里面这个三条非常重要啊。第四句忏悔业障，这是帮助自己提升无量劫来造业深重啊，要真正发心忏悔啊。用什么方法忏悔呢？这一句阿弥陀佛就真忏悔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的罪业就忏干净了啊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李老师教给我们换心，那心怎么换法呢？啊，把我们无世界来造作罪业的这个心，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啊，让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的业障就小了啊。你为什么会有业障？学佛的同学常常会看到啊， 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附体。啊，他为什么要来附你的体？你造业呀，他附你身上。如果你真的是把心换掉了，换成阿弥陀佛了，他碰不敢碰你啊。他怎么敢找你啊？啊，你口里头有佛，心里头没有佛，他就附你体，他也找你麻烦。啊，如果你心上真有阿弥陀佛，他就不会了。啊，他来求你是求你超度的，求你帮助他的，他绝对不会找麻烦。啊，他要来找你超度，他还是做大福报，他没有福报，你有护法神，他不能靠近你。啊，他有大福报，他来找你，你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忏悔真正的意思。啊，忏悔着重在后不再造，真忏悔呀，不是天天行事，天天在忏，天天忏，天天造。那有什么用处啊？只能说比不忏悔好啊！啊，忏悔的时候总是心里还放一点一道闪光啊，闪完之后就没有了。啊，比不忏好。什么时候那个闪光真正把你的心光点燃了，罪业才真的消除。啊，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张家大大师教我什么叫忏悔。啊，他讲的是后不再造，真忏悔啊！啊，忏悔了，明天还造，这不是忏悔啊！但是也不错。有忏悔的心，有这个念头啊，自己敌不过业力，业力太强大了，你敌不过他啊，所以境界现前了还是要犯，自己知道错了，明知故犯，你看业力习气多可怕。啊，业障忏除之后才能够长随佛学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句话兑现了。啊，你天天在阿弥陀佛身边。没有成佛不离开阿弥陀佛。长随佛学啊，成佛之后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啊，阿弥陀佛的愿就是自己的本愿，阿弥陀佛的行是自己的本行，广度众生啊，这叫佛事啊，佛所干的事情就是度众生，度众生的方法就是教学啊，所以我们的经常读到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说法，没有中断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， 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睡眠，所以在极乐世界学习的时候，时间是没中断的。你就想他进步多快，所以那个地方是佛教大学，是佛教修行的场所，保证你成佛。你入学的时候是凡夫，你毕业的时候成佛了，一个都不漏没有留级的。在极乐世界有勤有难度，没有留级的。精进的人早一天成佛，早一天毕业。散漫的人晚一天毕业。决定成就。成就了。普贤菩萨后面的人勤转法轮，请佛住持谁请啊？自己请啊。绝不忘记在因地时所发的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要帮助度众生啊！度众生是教学，勤转法轮就是勤讲经教学。请佛住世，那就是请佛长久住在这一处教化众生。那么现在请佛住世住哪里？只要住在地球上就行，不管住哪里。为什么呢？有卫星电视吗？有网际网络吗？全世界都可以收看得到吗？所以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就行了。不像从前没有这些设备，那只有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一个地方人沾光，他有机会来听经。佛教弟子们通权大礼，合情合理，让这些受过菩萨戒的人，这个地方有法师讲解，受菩萨戒的人一定要去听经，他不去听经他就犯戒。但是有聚力的四十里，聚力四十里，你走路到那边去听经，晚上可以回去，四十里之外的可以不去，四十里要走多少时间呢？一般讲大概走四五个小时一个小时走不到十里路都八九里这样子，应该走五个小时这是佛说的。在这个距离之内， 你一定要去听啊。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，换句话说，开车4个小时啊，这样的距离你不去听经，你就犯戒了。啊，如果你是个大富长者，你收了菩萨戒，你自己有私人飞机，那这个到场的时候，4个小时时间之内你不去听经，你就犯戒了。个人工具不一样吗？你以前是走路的啊，体现这些解释一定要懂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护持正法啊，做影响众。这个经你很熟悉了，甚至你都会讲了，为什么还去听？做影响众，给初学的人增长信心。啊，因为大家看到哦，某某人在听，大概讲的不错，你看他们都来听。啊，这帮助正法救助啊！啊，如果这个地区有云，有真正护持护法的人，请法师常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建立讲堂，啊，建一个小精舍供养法师，建讲堂大讲堂供养大众，啊，请法师常年在这讲经，在这教学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建学校啊，真的是如此。古时候的寺院庵堂就是学校啊，他学校可以开好多个班，学生程度不相同，有初级班，有中级班，有高级班啊，不同的程度你坐到不同的讲堂去学习啊，有教初学的啊，有教的已经入门3-5年，有教老修行的10几年20年的修行人啊，不一样啊。其实佛教是教学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的教学，除教学之外没做别的普贤十愿，后面3愿是回向。啊，回向是机，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。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够圆成佛道啊！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重点啊。菩萨若能够随顺众生，普贤十愿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随喜嫉妒障碍我慢就没有。有嫉妒障碍，有我慢，决定不会随喜啊。所以后面的回向， 常随佛学，是回向菩提，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，普界回向是回向实际，就是回向自性，三种回向具足啊。因为恒顺众生就是随顺众生，就随顺供养诸佛，因为他本来是佛。若于众生尊重成事，则为尊重成事如来。都是从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理上讲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了。